dress up, just put it on down. Like, oh, damn.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Fresh eyes, appreciation. Well, it comes and it goes, but I ride that wave with you. It's human nature to miss what's under your nose till you remind a fool. Maybe all of this is simple. My heart's unconditional, yeah. You dress up just a little and I'm like, oh, yeah.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that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Fresh eyes.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I w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Cause you're gorgeous in this moment.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I would.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that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这首 Fresh Eyes 来自 Anagram， 而刚才这首歌呢是 Grey 进行混音的版本，听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而 Anagram 也是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在 AFC 冠军赛上去献唱国歌而被我们大家所熟知。来听听一些敲醒我们节奏、敲醒我们耳朵的歌曲哈。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暗杠，而我们之前听到的是陈一发的版本，由原唱自己来演唱，可能对于词曲本身会有更多的注解，来听听看吧。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尖压抑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凄惨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虽然只有三位成员，但是他们 New Politics 确实是能够疯狂的吸粉哈，有很多的跨界元素在里面，包括 rap 还有 punk 的这种凶猛的力道，那很多人都会听他们歌去宣泄或者是回忆那份我们年轻的叛逆不羁的感觉。推荐这个乐队给大家 New Politics。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这一首歌来自一个非常清甜的女生，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的时候是在人人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上学，听到她的歌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唱腔特别而且非常清新，来自邓福如的《良人》。 窗外的月光弯弯，轻轻湖中影，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有时候爱情捕捉迷离看不清，有时候孤寂忽远忽近就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可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渺渺荡荡。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寻寻觅觅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的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看不清。 非常清亮的这一首《良人》来自邓福如。邓福如很多人对她的印象都是这样非常清新的感觉哈，她的嗓音非常清亮，而且歌曲的节奏呢，包括一些轻音乐为主，有很多抒情的这种感觉在里面。之前因为翻唱那一首英文歌《Nothing on You》而走红，也被大家称为叫原音女孩。她的声音就是这种柔和中有一些慵懒这种感觉。那现在挺少听到她的歌声了。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非常清亮的声音，也是来自一个女生，就是 Mike Perry 这一首《The Ocean》。 You can be my guiding light, keep me company in.That's all I need, all I want is for you to stay a little longer now. With arms around me like a border, like the air I breathe. I let you in, keep me warm underneath my skin. Yes, I'm giving in to your touch. I can never get.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精彩。 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外面的机会来得很快，我一定找到自己的存在。一离开，头也不转不回来。决心改变日子只能爱，吹熄了蜡烛，愿望就是离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变得可爱。 来自周迅非常特别的声音，这首歌呢让我把思绪拉回到刚指那个电影，2005年那部电影《如果爱》当中。当时这部电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觉得周迅演的这个女主角真的是非常有灵气。而刚刚这首《外面》就是她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由她来演唱的。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没有出去过的人，总是充满了幻想。来听一下下面这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唱者总有一种让人觉得非常的高冷的感觉，因为他总是有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哈。唱的歌曲非常的有技巧，而且非常的棒，他就是林志炫。而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在歌手的第一季总决赛选择的一首歌。如果说 Eason 的歌曲唱的是这种挣扎的感觉的话，而他的这首国语版唱的是一种难以诉说的这种情怀，来听听这一首《浮夸》。 夜晚星空，你只看见最亮的那一颗。人海中你从白话题最多最红的那个，谁不急于着要站在舞台中央，光环只为我闪烁，散场后落幕后谁关心你想什么，谁在乎你做什么，夸张不是罪过，能满足空洞乏味的生活，那窥探的眼，那一轮的口，消遣了每一次茶余饭后。 我只是希望在某些时候抓到你耳朵，为音乐梦想唱出第一个音符，从此就没放弃过。主观的、客观的、旁观的拦阻太多，老爱要自己承受，所以我要歌颂，让情绪释放在歌声之中。选择虽然多，好歌有几首，能够去感动人，给些什么？难逃悲要不怕，无畏是非与真。至少也做到没第二个我，难道非要不怕吗？内心也曾能挣扎，一个人努力的时候有谁看见吗？有谁知道吗？唱到思绪的融化，唱到声音也沙哑，说是我着了魔也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一首非常酣畅淋漓的浮夸是国语版的这样的演绎，有一种自己认定的这样的原则，只要做好自己这种感觉啊，在我听来。那看看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来自魏如萱和吴青峰，两个同样是非常棒的声音凑在一起，这次演绎的这首歌曲呢是《被雨湿透》，这是他们在专辑《机密的向左走向右走》当中趣味音乐剧配唱的原声带，而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也祝大家在今天的工作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全部由自己的跟随。